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你那天晚上刷到广告了吗？ 没有，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我也没刷到。 对，说其实微信的这个广告，因为我们在香港地区嘛，所以它只是针对大陆地区的，其实香港的人是看不到。 是香港的都刷不到，是这样的。 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软件， 那他错过太多潜力用户群了。像你，他就应该给你推。 但是你会在香港买 vivo 吗？ 哎，那也说不定啊。我会在香港买那个什么呀，小米啊。 啊，那不一样。 vivo、我觉得好像他还没做到香港的市场来吧，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倒是看到 vivo 做到台湾去了。 啊，那可能台湾人他们反倒也能收到广告是吧？ 不好说，因为我当时看到是说，因为我们用的这个软件名字叫做 WeChat， 然后是微信的国际版、然后在大陆呢， 但我用的不是，我就是微信版、 啊、 我就是微信、 啊、 我还是 QQ 号注册的。 对，我也是，但是可能是因为它自动就把你的这个地区定位就给划分了、当时有一阵儿不是有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的照片大家也看不到吗？ 哎，这个真是见识到了哈，腾讯的这个技术确实厉害。所以你看那天晚上就大家疯狂的在比赛，我说这是在干嘛呢，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对，云里雾里的。 想起来了，之前其实他那个微信据说是做过一轮测试，他就拼了几张图，说什么 广告也可以改、 这个、 广告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广告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整了六张，而且呢写的还蛮好的，据说就什么他你无处可藏，他不是什么恶人，还是怎么着，就意思就是广告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愉悦你的东西。 做了一 个 特别、 这个、我是同意的， 对，特别文艺范儿的这个小宣传、让大家热了一下身，然后让大家有了期待。 哎，但说句实在话哈，我对广告我有的时候我是不反感的。 有些广告真的拍的特别， 比如说你在 YouTube 上面它也是会精准测试你的这口味嘛。 对， 你如果是长期就看什么什么文艺小清新啊，他可能就弄点那种东西给你推。你有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些广告他确实非常美、你几十秒我也不在乎，那几十秒时间我还是有的。我有的时候我就把他的那个广告全部看完，你发现哇、这是很好的体验、可是你回到大陆的这些网站，你就是我真想付费让那些广告全去了。 对， 什么优酷啊，什么土豆之类的， 没有兴趣看起来，很多都是网游的那种广告，然后就一个重复的页面在一直在。 对，而且那个声音特别大，就是吵得要命的那种。所以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大家对于广告可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么一种恶趣味的 印象， 觉得它就是来打扰你的生活。但是微信你怎么着，咱们都是免费用它的东西是吧，我觉得这是迟早有一天它会到来，而且你享受它带给你这么多的生活上的便利，你迟早都要付出一丁点的代价，除非你就卸肘卸载它。 对，就算微信自己没有推广告，已经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什么代购啊这个广告那个广告、 就是、 反正每天你都已经被广告洗脑了。但其实还好，就好在你可以自己选择去把它屏蔽掉，然后就不看了。包括它推出来的商业广告，你也可以选择去把它屏蔽掉。 而且我觉得没那么反感，主要是它不是所谓的什么大数据精准定位吗？ 对， 他要是真的可以击中我的心，或者符合我当时的购买需求的话，比如说我喜欢宠物，哪一天我如果真的是他依靠大数据哈，你就设想这么一个画面吧，我就哪一天我就疯狂的在朋友圈发我们家猫啊之类的，或者搜索了一些关于猫的东西，他给我起床他就立马给我推一个什么 猫粮 猫粮，哎，我说哎，这个说不定还真的是可以为我所用，就是我有用得着的信息，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你不觉得害怕吗？假设有一天你这个疯狂的在朋友圈发，哎呀，我那个，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马上就给你发一个印证对药对这个应对症下药的东西过来，你会不会觉得你一直在被人监视？你会不会觉得后背发凉？ 会， 所以就是还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个度，所以像他现在做的饥饿营销就非常好，说全国只有3000万用户能看到， 什么叫饥饿营销是吧？ 哦， 就你想看，你还不一定看得着。 对，所以现在你看，虽然这3000万人看到了之后，很多人就马上把它转发了，截了图，然后就有更多的人转发他的朋友圈里看，我有朋友看到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再次由人对人的这种行为去做一个转发传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你更知道这个广告了，而且这三。 家广告商这个公司宝马、威沃和可口可乐可以说是最早试水的这个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利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之后的这一批大家就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和兴趣、甚至没有期待了，就像之前微博 他只要不持续的每天给你推，他隔段时间给你弄一把的话，我相信大家还是会讨论，哎，第二波你想我有没有砸中我呀，砸中我的又是谁呀，你看大家自动就会角色扮演是吧， 结果是杜蕾斯 哎，这个创意不错，你看大家就自动角色扮演了，这个现象也挺搞笑的，你发现没，从来没有人就这么饥渴的希望广告出现在我面前，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二个阶段，你发现大家这么大面积的看得起广告。 对， 我之前不是上学的时候还在广告系打了年酱油吗，你发现当时上课的那些所有的理论它都是过时的，就根本就想不到现在的那种广告市场变成这样子，什么什么信息流啊，什么 feed 那个到底什么东西，那现在你看社交媒体的这个广告哈，它以后应该是慢慢的成为一种大趋势，就是你它会改变人们对广告的一种刻板的固有的这个坏印象，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身边很多广告圈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给你带来什么恶趣味的事儿，很多人尤其是做那种创意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艺术家， 我觉得很多广告真的 就 像艺术 家，对呀、 因为你像很多广告你看了会感觉看了一部小的电影或者说微电影、然后很多时候还能触动你的那颗心、然后你就会发现最后他出的那个做的广告的那个 logo 出来， 对呀、我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制作广告的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精心，那当然他中间很大程度上你要花很多时间跟广告主去进行一些策划呀、就沟通啊，比如说广告主非得把我们的 logo 弄得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然后就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然后会在那吵架，但是你就发现其实广告它也是一个产品，可以说现在不是都说大家要改变一种思维吗，就你制作节目也是，你不仅仅是制作一个节目，你是要把它推出一个产品，那广告也是同样的思维，那如果是产品的话你必须要注重这个所谓的用户体验，那如果说我看一支广告让我看得非常爽非常快乐，那为什么不能让它存在或者在我的朋友圈里，我是对这个抱着挺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我是觉得你是白白用了人家的这个产品，你也没花钱是吧，除非以后真的就发展成付费了，我一个月交几块钱我就可以去除广告，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去除广告又让我少了一份快乐，比如说我也想在朋友圈截个屏说哎，我这次收到什么了，我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源和来源信息来源了是吧， 对对，我觉得 这有点像什么品鉴的这个心态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你现在在有点抽彩票的感觉，哎呀忽然我中奖了，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特别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 你看他设计的这个产品他就是迎合人性的那个某一部分的，也不能说是劣根性，至少是特点吧，一个就是懒，你看他最开始我觉得就是迎合大家懒，我懒得跟他们打电话，我懒得跟他们常联系，那我就有他们的微信，那似乎好像大家就变得很近了，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不愿意花更大的成本去进行这些人际交往是吧、 但我们打国际电话也贵嘛 但是还好了，但是你看第二个你现在的那种他就是迎合你攀比的这个心态，你凭什么说我是屌丝啊，我不是屌丝，他 就因为我收到了 vivo， 对，有的人对他就是这个方面就好像被人伤害了一样，他收到了 vivo 他甚至会觉得我不太好意思在我朋友圈里面嘚瑟是吧，哎，你看他们怎么收到宝马，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就分析，就说他是依据你比如说你平常 用什么手机对， 然后你朋友圈发什么，你朋友发什么，还有甚至包括你打网络游戏你长期不充值他也会判定你是个穷人， 有没有用过 QQ 音乐，然后你有没有摇上号， 对， 连这个都能给你， 他其实非常非常势利，你看他的这个大数据的 隐性歧视吗， 隐性歧视，他就是让你们就利用你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就是让你们自己去进行一些自我阶级方面的划分，他其实 所以就 挺贼的，你 就做了一个朋友圈的阶级论， 对， 然后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没错， 虽然他没有直接分，但是他用他的数据分了， 没错， 他可以把这个事儿都推到说这是我们计算机算法自己算出来的，但其实这个标准呢不还是他自己设定的 好，那今天说到这个朋友圈的广告哈，那确实 又爱又恨。那有人说是任何的社交网络你都逃不开什么始于约炮，兴于炫耀，终于广告。那现在微信呢，它可以说已经比较顺利的度过了前两关，那终于到了广告的这一关了。它会不会说成为它身上的一道枷锁，或者真的是让腾讯它又有一次飞跃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这么肯定的说，微信确实改变了 我们 的社交的生活，所以呢你不太能够忽略它。 我们不是做广告， 没错。好，那但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探讨。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连线一位专家啊，行内的观察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魏武辉。那等一会儿呢，他从这个专业方面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那现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它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生活。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环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如果仅仅是他从一个公关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整个一套应该说是先后顺序，他打通的这么一套逻辑哈，可以说他是挺成功的。就是先开始在造势，然后呢在测试，再去微信圈里面本身挑起话题，再到了最后呢，大家看到这个朋友圈广告之后呢，开始变得这个疯狂。那确实正如微信他自己打造的这几句slogan所说，他就说他无孔不入，你无处可藏，不是他可恶，而是他不懂你，我们试图做些改变。那现在呢，可以说他这个推出第一波广告呢已经过去几天了，那现在市场的反应又怎么样？那看到呢，不管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哈，都在疯狂的聊着。那业内呢可能聊得比较专业，就比如说什么 feed 广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就什么 收费模式 收费模式啊等等。那行外呢，大家就会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个广告，是吧？大家聊的都不一样，但是都反映着非常关心它这么一个新鲜事物的诞生。那紧接着呢，我们就来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和设计学院的老师，也是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位新媒体的观察者魏武辉老师。魏老师你好。 哎，你好。 好，谢谢你跟我们连线哈。那您当时刷出广告了吗？ 我刷出来了。 哎，真的刷得出哪一个？ 我刷出一个手机 啊。哎，当时意外吗？什么感觉？ 不意外啊，因为前一天那个微信团队的一个模拟广告已经出来了。然后因为我是这个还算算互联网圈子人吧，我知道他们第二天晚上就会推广告，所以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他们就说什么划分阶级啊，刷出宝马的是什么人，刷出手机的又怎么着，或刷出可乐的又怎么着，这个你觉得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个不能用阶级吧，只能说他根据所谓的数据挖掘来稍微的做了一些定向。因为这个有一份文件在网上一直在流传，关于微信的广告系统的介绍，然后这份文件从他的这种行文来看，应该他的真实程度可信度很大。那么在这里面他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定向精准投放广告，那么做一些数据的这个分析，然后根据不同的人投放不同的广告，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吧。 就是说你觉得现在如果仅仅是从朋友圈我们看到被朋友刷屏的那个结果哈，就是感觉上他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分析还是精准的？ 不能算他也太精准。但是他至少做到了一些风格，比方说我确实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你给我看手机广告的意义可能比看宝马广告的意义大。 对，因为您确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每天写这样的文章的，关心它行业的发展的哈。哎， 对。 但是另外一点哈，就是说， 你看到这些不同的品牌，大家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次仅仅是这三家？而且你说他所谓的这个定向的投放，就是大数据分析，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会儿，就是说他会不会你平常发的那些东西呀，或者你偶尔搜索的那些东西，甚至你的某些使用习惯，他就全部记录在案，这个听起来也觉得挺可怕的。 这里面它，我觉得它的数据一共是，应该是四块啊，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朋友圈平时在发些什么东西啊，你的发的状态也好，你的照片也好，你的这个和别人的评论啊、回复啊这些，也就朋友圈这个模块。第二个模块是你的这个通讯，也就是说你和别人的聊天、和群里的聊天，这是第二块。然后还有第三块就是你的这个关系链，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你的朋友是什么人，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你是什么人，所以这个关系链的分析。然后第四块是你在微信上的各种行为啊，包括这个游戏的行为，包括这个订阅公众账号的行为，这一共是四大块，我觉得一共是四大块来分析。那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四块里面有一块是要去讨论的，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宪法规定这个公民的通讯是这个要受到保密的。那么换句话说，我在微信上和别人的聊天是一种通讯，这种通讯是应该保密的，他是不是可以拿这个通讯内容去做分析？目前在法律上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讨论，但其他三块是没有问题的。 哎，是的。好，这个确实哈，魏老师，那刚才我们还这个说到为什么是这三家品牌，那有人觉得为什么是 vivo 而不是什么小米之类的，您知道一些内幕吗？是怎么挑中的？ 小米不太会投这种 为什么呢？ 平时你会看到小米一直比较鼓吹的是说所谓的企业自媒体啊，就是他自己做微博，自己做微信公共账号，会在营销推广上他的费用会投的非常非常少。其实我们看到小米在外面的广告确实非常少，它这个早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从2014年开始在央视投过一次，然后现在你会看到在某些楼宇里面投一些分众的广告，在其他方面你确实看得非常非常少，这是小米的这种营销的特点决定的。那么像这一次的推广，有一个说法说至少是1000万人民币起，那么这样大的额的推广，我觉得小米不会加入，那么Viva有可能。对， 是。那大家现在就在议论说，我期待的是一个纯净的微信朋友圈，但是他已经开始这个第一步投放广告了，那将来是不是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是有所谓的这个纯净而言，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说你要付费你才能够确保这个是完全没有什么广告的 这种说法当然说说也可以，看看也可以，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哪里不到处都有广告是吧？你坐出租车有广告，坐电梯有广告，现在连上厕所都有广告， 就是， 所以没有什么纯净的空间。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里的度的问题如果你上了微信，每天早上爬起来一看就看到10条广告，那你肯定会很不爽，那你就跑掉了。但是如果说一天下来你也就看到1条2条广告，我想大多数人从行为的角度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那再一个就是可能会跟国外的一些成熟的商业模式进行比较，那比如说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他们也是早就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feed 广告，就是信息流的这个广告哈。那可能这前提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才叫做什么 feed 广告，他怎么去理解它。那再一个就是国外的这些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腾讯现在才开始学，而为什么现在他又学起来了，这个时间点他是怎么把握的，您觉得？ 从 feed 广告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在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叫他们，也就时间线上面，这个本来都是朋友的状态，也是你的状态，然后后来又加了一个广告商的状态，这种模式被称为 feed 广告，就像你说的那个 Facebook、Twitter 都有，那国内的其实微博也有，这个我好像看到过人人也做过。微信当然现在也做了，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为什么是在这儿推出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我觉得和腾讯的股价非常有关系。其实腾讯做了微信以后，它从200左右的股价就港币一直窜到600多， 后来它又一拆五，拆成一股变成五股，股价大概在120、130这样的水平，然后这个股价就没有怎么涨过，甚至于你可以看到一个微微向下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其实资本市场已经对腾讯的微信已经抱有它商业变现的期待，如果你再不变现，资本市场就要用脚投票了，这我相信也不是腾讯愿意看到的。那么现在这个朋友圈广告你也看到，它一出来这个股价就 涨了，我记得好像昨天涨了4.3%吧。所以这个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使得它推出了朋友圈广告。嗯嗯，是。那最后可能也想问一问哈，就您怎么看在朋友圈里面大家纷纷刷广告的这样一种现象？那我看您文章里面写到，它迎合了人性当中攀比的这么一个特点。 你看，其实微信它的这个推出的各种产品，其实它是不是就是以前提就是要迎合人性当中的某些特点？您在观察互联网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哈，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觉得哪一些的产品它在洞察人性或者它在迎合人性方面做得特别成功？这方面的经验想听听。 对。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把人性抓得最好的是腾讯公司，因为腾讯公司的主打是游戏，它的 85% 的收入来自于游戏，而游戏一定要调动人性，这种人性包括攀比，包括类似于攀比的这样的虚荣心，包括复仇，包括这个好奇，这些诸如此类的，还有包括恐惧，这样的人性，当人性被调动起来以后，你游戏就会 所谓的上瘾，就会很长时间在那玩，并且投入大量的金钱。那腾讯是有一个这样把握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而且做了几十年，所以在微信上他也非常的懂得抓人的这种人性。嗯嗯嗯，好的，谢谢您魏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现场连线，好，拜拜。 刚才我们连线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讲师魏武慧，他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互联网观察家，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关于这个微信的广告推送方面。我们要不然还是先消化消化哈。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有几位业内的这个专家都对这个行业新动态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关注。那大家的关注点呢也是不尽一样。那等一会儿呢，还有一些新的观点，看看能不能再次给我们带来启发。好，这里是 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微信哈，那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文章都在微信圈里面层出不穷的被大家翻看。 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大家对于这样一个也不能说是新鲜事物了，就至少是在朋友圈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个事物，是抱着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观点。有人就可能像我一样，我还是比较开放的，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看到群里面有些小伙伴，他们就极其反感，就觉得要还我一个纯净的空间。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对广告不是那么的反感，但如果广告多了，我肯定也特别的反感。当你每次刷朋友圈，可能你看到五条朋友圈里边有两条是广告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啊，这还是付费吧，交2块钱一个月，哪怕能让我看到干干净净的朋友圈也好。 所以这会不会将来它是一个就是发展方向？比如说我就承诺，我说给你一个完全纯净的，只是非常私密的这么一个聊天的部落。 我觉得这可能嘛，另一两种发展方向，一种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它可能会不定期的推出这种广告，但是不是特别多。另外一种就是它推了特别多的广告，然后呢，它的费，它的盈利来自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广告给了他钱，另外一个就是用户要花钱买一个干净的朋友圈。我觉得这是两种可能的盈利模式，但是对于哪一种来说，对于腾讯来说，它其实有那么大的客户群，它大可以去试，像这次呢，很多业内的人士也说，这只是一个试水，将来它要走哪条路，可能还要取决于它从后台的数据反馈的这么一个信息来判断一下，说到底是以后就是这个广告越来越多呢，还是说走这种不定时投放的这种路。 那可能更多的这些关注哈，也会除了普通的用户之外，还有一些它就是广告投放者，广告主，那他们的这个思维会不会因此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紧接着呢，来 听一位专家的这个解读，他呢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副院长杨毅，我们来听听杨院长他又是怎么来理解微信的这个动作。那首先也想请教他的就是，看看这一轮的第一次的这个试水，他到底算不算成功？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来谈成功与否，不太好简单的判断。 因为判断一个广告活动的成功与否标准很多，但是这个活动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次发布我个人认为至少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试水，第二个呢是提高微信的广告价值。那么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它都基本可以说是做到了。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广告的成功标准有很多，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广告主的角度去判断，这个里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发布之后，最开心的广告主应该是宝马， 对吧？甚至有人讲是波音意外之喜，但是问题是可口可乐和另外一个手机品牌呢，可能对他们的品牌形象、消费者定位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给广告人什么启示，我觉得也还谈不上，因为广告经营的形态是很丰富的。我们更多的呢是在和之前的微博广告去做对比，也就是说怎么样在社会化媒体、社交媒体去开发 运作广告的运营模式，而不影响我们的用户体验，并且要达到广告主所要的那个效果，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您觉得他这个朋友圈的广告，因为它引起了大家一个非常广泛的讨论，它是不是迎合了很多广告的消费者这些人的人性，或者说市场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这个问题呢，我想是来源于最近的一些评论，就比方说很多朋友在刷到微信广告之后的炫富， 甚至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感的狂欢。那我个人觉得这里头呢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这件事情。你比方说收到宝马的人，他自己一笑而已，他觉得自己就是富人吗？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吗？还有那个收到波音的，更多的是一种轻松和自嘲。如果你要说他是迎合消费者什么心态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前几年经常说的一个广告传播的转型，就是一种轻松的日常会话式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更容易触动消费者。 那其实现在出现了广告的这种微信的这个朋友圈的这种社交媒体平台，那很多广告主在投放广告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心态也会改变，在很多时候会有更多的选择，可能就有针对性的放弃了像传统媒体等等，转而投入社交媒体呢？就我们这几年的调研的结果来看呢，这里头不是一个简单的取消谁增加谁的问题。 那么广告主呢有这么几个趋势，一个是呢他更注重市场的下沉，另外一个呢他更加注重多种媒体的综合运用。你比方说他会在一些重大的热点事件上呢更趋向于选择电视媒体的投放，那比如说品牌形象的高举高打同样还是更趋向于选择电视媒体的投放，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实地试媒的投放，还有一些促销的广告，还有一些 这个互动营销的方面它肯定会选择互联网，但是一个大的趋势是互联网和移动广告这块的预算在不断的增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互联网思维，然后很多人也是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在做广告，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广告才是一个符合互联网思维的广告？是仅仅在社交媒体发布就够了吗？还是说其实在这个很多策划的基本原则上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从形态上来讲，肯定是要针对互联网有很多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像日常的轻松会话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互联网思维呢，它是个热词，今年讲互联网，讲云计算，讲大数据，讲媒体融合， 这个里头呢对很多影响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我们现在广告从业者也在望文生义，缺乏一些科学的精神，甚至有很多庸医思维，对吧？先说你有病然后给你卖膏药。这里头呢好像感觉说互联网思维有了以后，原来的一些操作应有的思维、原有的思维、传统的思维，这些东西现在都被矮化了。但是这个里头呢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应该是相互启发、有机融合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去关注广告的基础板块的迁移，比如说广告主的需求和转型、消费市场的变化，对吧？消费者的这样一些变化，我们不能人为的认为说微信有了广告消费者就一定会反对，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里头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人去验证它。还有媒体融合的形态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里头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从整个行业来看，怎么样去看待它呢，还缺乏一些科学的这样的一些反思。 那其实像跟传统的媒体广告相比，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广告它一直在说它可以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那您觉得从这个效果的方面来说，您觉得它这个如果你投在微信的朋友圈广告会不会对广告主来说是物有所值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微信的朋友圈广告可能更适合品牌形象的塑造呢，还是真的有促进购买的功能呢？ 你说的更精准，然后这个更准确，这个肯定是互联网广告基于传统媒体形态广告它的优势。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基于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精准营销和精准投放。但是我们这次也看到，其实微信广告这次试水啊，仅仅是一个试水，它并没有去真正的发挥出所谓的精准和所谓的区隔，还有一些数据方面的这些优势，而且它是一个单向的。那可以肯定是接下来马上要做的肯定是互动营销，这个才是移动互联网它的精髓所在。因为它只有当这种广告的内容和我们的用户的使用形成一个营销闭环的时候，这个才是互联网营销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总结它的话呢，有两条是我们现在需要去看的。一个就是广告的载体啊，渠道也好，载体也好，它必须和广告的基础板块相匹配。第二个呢，就是广告传播的形式必须能够有效的去达成广告主的意图和消费者的沟通，这两条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呢是杨毅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一位老师。那他的一个角度哈，听上去比较学理的，这说白了就是说世界已经变了， 对， 你广告呢越来越多的不是像我们传统的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或者报纸啊，你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网上，而且呢你不只仅仅是单纯的这个传递信息，可能最主要还是玩起来，就是它不是孤立的向你灌输的一个东西，对，所谓的互动就是我觉得就是让你参与进来玩起来。好，那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广告主的这样一个心态，那么从新媒体的角度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这些年确实我们谈什么互联网经济啊，互联网思维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圈里面人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再看这样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位呢是同样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 对， 他叫做 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赵子忠。 好，来听听赵老师的看法。 微信做广告应该是我估计在微信的这个团队里都讨论了好几年了。从新媒体的认知来讲，那新媒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媒体的一个重要收入就是来自广告，所以这两者的结合我觉得是个必然的一个选择。从比较基础的理念上大家是一致的，那么我觉得用它跟这个电视报纸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就跟互联网上的广告比的话，互联网广告现在比较主要的就是搜索引，就是关键词，就是百度和谷歌这类的，那他们是占了广告非常大的头。那它在这个新媒体里头主要起的作用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要寻找信息，是吧？那么把一些关键词就变得非常的有价值，那它就给无数的关键词赋值嘛。复制以后来挣钱，这个模型是以前广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另外一做的广告比较好的就是阿里。那么电商有很多人要做销售，那么要做销售的话，那在这个平台上的展示就变得非常重要，于是这个展示费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互联网的广告。那么微信就是和这个是它的什么样的一种广告业态，是跟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媒体性质有关系的。比如说微信它是有这个即时通信功能， 就我们很多人在微信上留言，大家交流，是吧？就很像我们当年用 QQ 一样，那也像我们发短信。这个本身是原来通信模式，那通信模式是由广告的这个模型在里头的，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就是分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朋友圈，是吧？那就是朋友圈里头大家不是要分享很多东西吗？ 嗯， 转发分享，那好，那就是这个在这里头做一个植入，这是基于大家分享模式的一种广告，这种广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很难用原先的作为一个参考。 嗯， 那大家现在问题就是分享多少次了？ 嗯，那您 进了多少个圈子？ 嗯嗯， 啊，我们原先大家碰到的广告，你比如说像报纸，我们说一个版多少钱？ 嗯， 是吧？电视台是说我后面节目后面这个广告15秒、30秒多少钱？ 嗯， 是吧？而且我们当时卖的还是影响力，就是说，比如说中央台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面那个广告卖的就是影响力。 嗯， 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贵。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稀缺，于是你买，展现你的品质，是吧？这是原来传统广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互联网以后卖的就是人，卖的这个网民的行为。百度卖的是多少人在找这个信息，是吧？这个阿里是说多少人想卖这东西或者想买这东西。腾讯卖的是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卖的是说有多少人会转了多少次。这个，所以它的意义在于它卖法不一样。那么，你比如说像电视节目，你怎么卖？说我这个节目有3567人买，那个节目19000人买，你这个节目的广告你是这么很难实现的。 嗯。 那么这个互联网思维对广告的这个最大的影响之一，互联网是新媒体。那么所有的互联网都是按照互联网思维做的。那么这种新媒体。广告的必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广告你得有广告主，有媒体，有广告这个受众，这个媒体一变，起码上下就都在变了，就是广告主跟广告这个受众都在变了。那么所以随着媒体的变化，互联网思维已经进到广告里去，那现在就是广告思维对于广告主和广告受众的变化。所以你看咱俩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用微信，这是个媒体，用朋友圈这个广告，它的形态已经变了，这就是互联网思维的广告了。 嗯， 那么唯一要变化的就是两个人，一个就企业怎么看这个事儿，企业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多少钱，企业把这样的一个媒体形态放到它传播的战略里头，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企业要理解互联网思维的。 嗯，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说，大家我们这个老百姓，我们微信的用户，那我们碰到这样的广告以后，第一个，他会不会像原来很多我们对广告的批判一样，觉得很烦，觉得他稀释了很多的信息量，影响了有很多强制性的东西进来？这是大家对广告原来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识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广告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它确实帮助我跟商业社会、跟信息社会对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这也是受众要慢慢接受和理解的。以前我们在即时通讯里头是看不到广告的。 嗯，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广告。 嗯， 那也有一个大家能不能适应和接受。但是广告和怎么适应互联网思维，这个你说这个课题确实很有意思，也确实很有挑战性。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广告的这个理念。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美国人写的传统广告已死。 好，最后一句呢，我确实挺赞同的。我就发现我那年在学校里面学的知识跟现在的行情完全脱节，就早就已经过时了。现在你当年学的这些理论啊或者知识啊，它已经不足以解释飞速发展的这个现实世界哈。那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想的，我怎么样去用微信来赚钱，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些做生意的人是吧，微信确实这么闭合的社交圈，但无限商机。 对，包括很多在互联网思维的模式之下创业的年轻人也好，或者说那些从 IT 的大企业里跳出来要自己单拉旗帜的人也好，他们都在想的是怎么把这个互联网思维的模式最终变成真金白银赚到自己手里。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人，像马云啊、马化腾啊，包括 他们也不是依靠微信来赚钱 的，对，但他是靠互联网思维来赚到钱的。最后成功的这些首富们都是，你像这个我们就不说传统的地产商，可能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跟这个新的这媒体环境融合，用互联网思维可能来做房地产，这也许是将来的趋势呢，对吧？ 好，那个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位专家今天也想请教，他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互联网观察家，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IT 专栏作家，叫做唐三藏。他也是对微信从朋友圈这个广告的角度出发，有了很对互联网的和社交媒体的这种赚钱的模式有很大的很多的深入的研究。 好，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来连线这位唐三藏。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唐三藏，也来请教他对于这个微信圈里的广告他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唐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因为像这次微信在朋友圈里做广告，可以说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思维这么一个结合的模式。那您觉得在互联网的思维之下，社交媒体应该怎么赚钱呢？因为也有人担心，其实这次广告的精准投放，其实很多时候卖的是大数据和用户的一些隐私。是不是很多情况下，如果想用互联网思维赚钱，就必须把用户的这种隐私和数据搬出来，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些东西再来制定一个商业模式呢？ 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说社交媒体，香港这边朋友都在玩 Facebook， 在 Facebook 上面大家都会看到这种 feed 广告，也就是说所谓的时间流广告。这个的话呢，它肯定是基于大数据来做的广告，但是呢，它会涉及你的隐私吗？应该是不会的，它是根据这个大数据的这种语义和你的行为来做出来的分析。你比如说这次朋友圈的广告，它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它的广告它首先会投放给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人物画像画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优质用户，这些用户有哪些特点呢？他们在就是朋友圈里面是比较活跃的，同时呢他们也对这些广告就是经常会交互，所以呢微信把它定义为这样的一个活跃用户。这些广告它先会布置给这些用户，当这些用户对这些广告产生点赞或者是评论这样的交互之后，那么系统就会认为你对这个广告产生了一个好感，这样的话呢他再会把这个广告推送给他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当你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朋友跟他产生了交互，同时呢系统也认为你的朋友是对这个广告产生兴趣的，所以这样广告才会慢慢扩散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朋友当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就没有像那些陌生的广告直接推送到你跟前那样产生反感了。 那其实像很多社交媒体他们都一开始是不盈利的，那社交媒体到底应该怎么赚钱呢？是只靠卖广告，还是像现在像包括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他们都在做这个平台，提供一种平台化的服务。那您觉得未来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社交媒体都会走这条路，然后或者说其他有没有更好的盈利模式来赚到钱？ 既然是做企业，那盈利就是企业的天职，这个无可厚非。那像传统的那些像电视台打广告那种硬广告的模式，可能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话可能不太适用。那我们原来在电视上面看广告，就是说看电视剧，一到广告时间我们就上厕所了。在社会化媒体这个时代呢，我们的广告要更多的去跟内容结合，让他们更感兴趣才行。那我这里边呢有一些就是基于微信的或者是基于微博的一些盈利模式，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搭建一个平台，通过内容也好，通过其他方式把用户吸引进来。像微信平台上面一个非常著名的账号叫逻辑思维，它本身是靠在优酷上面 做一个自媒体的视频节目，读书的分享节目，它这个本身是不盈利的，但是呢它通过这个聚集了大量的就是有知识的，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互联网思维的人，这些人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他把这些人吸引到他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通过搭建一个社群来收取用户的这样一个会员费用，他们曾经达到过一天收的会员费用达到了800万。同时的话呢，他这些用户由于是高质量高活跃度的，而且呢是比较喜欢读书，所以呢他在自己平台上面还会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去卖书。原来我们的出版社一套书能够卖到2万册左右已经是比较热门的书了，在逻辑思维平台上面，他们经常可以达到就是一本书一周时间卖掉5万册，属于非常非常畅销的。同时呢他还把自己的这个服务再去扩散，可以在上面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商城，比如说春节快到了，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年货的。而这些年货的话呢，所有的都是有一些特性，就是说它有一些社交属性，它并不是说单纯的卖一个商品，而是卖这个商品上面附加的一个价值。比如说他在卖一个大米，那传统意义上的大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但他卖的这个大米的话呢叫孝心大米，他是把孝心这样的一个元素放进去，这样的话你父母在吃这个大米的时候都会能感受到你的孝心，所以他的大米卖得很贵，可能一斤要20多块钱。 嗯， 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社会化媒体上面呢给别人提供服务。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做母婴产品的，那我们传统的微信上面做服务的话，就是每天给你去推送可能这个什么怀孕期应该做什么，宝宝刚出生是什么，但是他的就是每个妈妈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怀胎10个月每个月她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举动，就是把每个月出生的宝宝都建了一个公众账号。那这样的话呢，从你怀孕开始他就给你开始推送怀孕第3个月应该去看什么样的医生，去什么样的去吃什么样的那个营养药，然后等你孩子出生的时候第1个月应该买什么样的药物，应该做什么样的服务。所以呢他提供的是超级精准化的一个服务。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公众平台的这个用户是高度集中的，所有的都是比如说2015年1月份出生的宝宝，那他们的父母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可以聊，而且当这些宝宝长大之后，他们这天然的就是一个同龄宝宝，他们可能可以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那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呢给这个阶段的父母去提供，你比如说药片也好啊，奶粉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周边的产品，这些父母会疯狂的去采购，同时呢对他也获得了盈利。 嗯，好的，好，谢谢唐先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微信的一些模式。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连线到这儿了，谢谢您。 嗯， 哎，好，谢谢，再见。 嗯，再见。 好，这个我们刚才连线的这位他也是一位专栏作者啊，也非常关心现在行业里面发展的这个动态。我听他们几位说，就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在摸索当中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摸着石头过河 模式。 对，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公众来讲，我怎么听着听着就觉得好像你不管你是没得主动选择的，你觉不觉得？ 嗯，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 对，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的环境之下，你似乎有无数双的眼睛它在研究你。你只要是我没给钱，就算你给钱了，你甚至你都不能选择你的这些，就因为你给不给钱也是由他决定的。因为你要来玩我这个东西，规则都是我定的，你给钱也是我定的，不给钱也是我定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所谓的社交媒体之下哈，你任何人其实他都是失去一种所谓的自主权，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抗拒他，你除非把朋友圈关了，你整个微信你通通都不用。所以现在就越来越有人就是从这个所谓人的角度，人和机器的角度去思考，到底人和机器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 我现在觉得为什么在社交媒体或者在这些器的面前你就显得人非常的弱，就是你很多的人性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它的。比如说我就是有虚荣心，我就是懒，我就是这个喜欢攀比， 传说中的绿茶婊。 你就是你很被动的，你必须要那个陷入进去，可是你觉得这似乎是不对的，我好像我不应该去 让我自己知道，就非常残酷。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来玩这 个东西，但 这个 我觉得你要是分开来看，把这个人群分成两类，一类是极大多数，就像你说的，另外一类是一小部分，就像刚才那个唐先生说的，有人就是利用这个微信微博的这些特性自己去把这个平台给利用起来，可能我把我的一些视频传到网上，然后通过这个东西聚集起一帮这个什么粉丝也好啊，客户群也好，我自己利用这个平台单独做一个小生意，也有人用这种行为来做。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的企业嘛，他们操纵的很多时候 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我觉得 是吗？ 对，你还是说前面他们那些所谓的盈利模式，但是我就听着听着我就觉得这反映人的一种困境。 嗯， 你觉不觉得就有的时候你是想要挣脱，就被这种东西裹挟着往前走，但有的时候你发现非常无力，就没有办法。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我 N 个群，或者我有 N 条，我有 N 个上千个联系人，说实话它营养其实并不多，但是你又必须得去卷入其中，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困扰。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有点像现在比如你有一句话，就要么你被体制淹没，要么你成为体制的一员。所以其实也像当时鲁迅先生说的，要么你在沉默中死亡，要么你在沉默中爆发。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们陷于这么大的环境，很难有人真的去冲破这个行业的束缚。如果说这个互联网思维目前的格局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打破它，可能真的需要下一次的技术革命，才有可能真正把这个东西打破，才会有这种更加为人考虑的，而不是 对。你看他的那个微信，他打开的那个页面嘛，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人在一个浩瀚的星球面前。 对， 似乎没有人去专门解释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因为有人去研究，就问那个张小龙，就腾讯的那个高管，他专门负责微信运营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没说这个画面，就说其实人到了最后，他技术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的情感诉求的问题，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哲学命题。其实，但你发现现在的那种技术的手段，它其实想要拼命的去实现的就是所谓的情感连接，但是它中间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就你尽管你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但是你发现你有的时候陷得越深，越发现你的情感是没有办法去得到共鸣的。我是觉得，你会发现1000个朋友，其实真正亲密的也就两三个，反倒是真正亲密的人，我们不用微信联系，我们可能不联系。 对，我觉得这种亲密还是建立在面对面的，真的，这都是人的惰性导致了科技的进步。 好，那这个想着想着哈，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可以延伸，挺多的层面去思考的。那当然，这可能也是个永恒的命题，就是你人怎么样去跟机器、跟技术相处，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或者怎么样去自处，都是可以从这些新闻话题里面都可以引申去一个另外的思考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拜拜， 拜拜。